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今日就迟咗少少开始啦，因为我哋都系啲技术上面嘅问题。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系即系视像上面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就系因为开始已经有啲嘢咧，譬如啲 graphic 啊，可以摄入嚟啊。咁但系我哋呢几个礼拜都系麻烦啊。都我仲有好多磨合，所以其实而家都仲系比较原始嘅方法去做到。但系长远嚟讲咧，其实我哋可以做到 common key 嘅，阿哥。 咩叫 common key 嗱，即係个背景咧，哇，成个宇宙喺度啊！ 哦，即係好似精情揭露， 系啊，即 係何志光咁。 但你何志光咧，你大王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见到即係你哋做嗰个特别节目咧，你唔知冇一只手嘅，只手唔知有啲一忽忽啊咁样。 因为太多人啊嘛。 唔係太多人啦， 個鏡頭 pan 唔到咁遠。 唔係啊，塊藍布啊， 藍布問題 曬啊，講緊。 係啊，咁所以我哋遲啲咧，即係要做 common key 嘅話，我後面都要買一張大藍布先得。 你不如咁咧，油藍曬成個背景咪得咯。 嚇，咁啊，土伯要做生意啊嘛，呢個冇計啊呢個。咁啊嗱，呢 你同我交咗租佢，我哋飲你冇都得。 即係exclusively 三萬幾蚊租加幾千蚊電費，即係四萬蚊同我找就得㗎啦。 不過我知啲網友咧就唔想聽我哋講啲咁瑣碎嘅嘢啦，因為咧呢兩日咧就因為好多花生食咁樣，咁尤其係嗰位咧即係嚇阿土伯嘅手下敗將啊。呢、這個黃俊傑啊，就好蝦碌啦， 廢廢傑啊嘛，而家俾人叫做 係嘛？廢傑啊，還是係呢、這個即係 唔係兩個廢字啊？要 係咪 啊？係啊， 啊定還是係以前即係呢個伊拉克嘅一個首都叫廢盧傑啊？係嘛？ 係繼續啦。 咁啊嗱，咁佢就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人就用呢個叫做嚇、啊、叫做新無名火或者係清正無名火去形容佢啦。咁坦白講，即係成單嘢咁，我聽到即係都好心噏嘅，即係尤其係本土新聞啦、啊。本土新聞其實佢哋就講到就好大鑊啊，又話即係哎呀，即係嗰啲聲譽啊累積咗落嚟咁耐啊，係嘛？即係個基業打得咁穩啊，嚇、啊！即係你一番荒廢咁，或者一番心血啊，即係我呢、這個嗱，即係咁講啊，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勁咧？即係係咪真係好有聲譽咧？咁呢個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咁樣。 其實發生咩事？ 咁但係咧，即係據聞就係話嚇，即係唔係據聞啦，事實上就係咁啦。琴日即係呢個晏晝嘅時候，咁啊呢個阿費傑咧，即係呢個清正黃俊傑咧，就同呢個本土新聞講，就話邀請到呢個台灣嘅時代力量。嘅即係啲立委啦，即係尤其係洪慈容啦，嗰、那個靚女立委洪慈容啦，台中立委啦，咁啊過嚟香港咧就幫佢站台咁樣樣。喂，突然間有一位叫做係新興政黨，即係台灣，即係喺呢個太陽花興起嘅政黨過嚟幫你站台，哇！真係其實係加持，喂，真係好 Q 威喎，你知啦。 食緊而家香港嗰個有17%支持港獨呢個勢。 系 盡納所有所謂本土嘅飛，甚至乎係港獨嘅飛。 系啦，咁啊，最後尾咧，即係原來咧，就再呢個俾呢個立場，唔係即係本土新聞報咗之後，咁啊立場新聞咧就做一樣本土新聞冇做嘅嘢，就係、是、打電話去呢個時代力量求證啦。咁啊求證咗之後就賴嘢啦。咁啊據聞話，即係呢單新聞出咗之後咧，即係唔淨止立場新聞嘅。其實係好多香港嘅媒體咧，即係都紛紛去揾呢、這個時代力量咧，係去求證嘅。 你知唔知啊？講一件事俾你聽啊，其實我都有份咧，係參與少少嘅。 係嘛？ 因為我大概係5:00嘅時候咧，尋晚晏晝啱啱本土新聞出到呢段嘢嘅時候，我收咗一個 WhatsApp， 3個 Messenger 嘅 message， 就話搞咩事啊？ 点解咁啊？ 咁我就啲人知道我识台湾，因为我哋台湾有 office 喺度噶嘛，而我哋台湾啲同事，无论同呢个绿营同埋时代力量，佢都知道我同佢熟嘅。咁所以咧就叫我去问，咁我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同事，我就话喂，搞乜鬼？跟住 copy and paste 埋个 link 俾佢，咁佢就即刻同我问，喺未主场新闻 去 clarify 之前咧，我同事已經揾到佢個總幹事。 嗯。 即係而家覆嗰個叫咩名？ 陳姓陳㗎啦， 陳女士咁就話冇呢咁嘅事。 嗯， 咁佢就話咧，其實就好似今日花生新聞嗰度講嘅，就話其實佢話佢去個官選，話探佢人哋都唔記得你係邊個，因為我哋香港好多人去官選。 我諗佢交換個卡片啊，握過手啊，咁樣樣，即係嗰只咋？ 可能佢做世大會都唔定啦，未必一定係即係招待嗰種啦。我哋都冇去招待嗰啲啦，因為我哋都係去選完之後去阿民進黨揾阿林佳龍再搭呢一個嘅即係座談啫。因為你都無謂阻住人選啊，大哥，人哋喺度選緊個成已經含 牌 係嘛 ？Anthony 都想揾洪慈容噶，你 係係我嗰陣時揾過嘅。 佢嘅經理人本來話同你安排㗎，後屘都人哋都休息啦。 唔係佢嗰陣時話大雙方，我記得係 係咪？咁 that's why 我又問我同事，我又發生咩事？我搞乜鬼咁樣？咁、 嗯、 我同事即刻 clarify 咗，唔係、 嗯， 只係佢都唔記得叫咩名啊？係 黃 什麼？ 什麼 即人哋又黃什麼，我同事都唔知嗰個叫黃什麼。咁啊覆翻我就話我唔知嗰個邊個嚟嘅喎。 好難怪你有張圖叫做如果不知道誰是嘅喎。 唔係我都唔記得黃俊傑啦，如果唔係佢，因為上次同我辯論，我都唔識呢個人啦。唔好話 佢樣 又台灣 大佬啫， 即又唔好話台灣嘅同事啦，佢就冇呢件事咁樣。 悉尼老鼠。 咁但係後屘我喺度諗緊個問題，即 Anthony 頭先都透露咗少玄機。第一，本土新聞話曬佢哋都相對我哋嚟講係專業噶嘛。系嘛？话晒， 唔系因为人多啲。 第一人多，第二话晒梁锦祥都做新闻噶嘛，系咪？ 但你知唔知咧？其实 即系如果我做咁多年被受访者嘅经验咧，你估人哋一定会问我边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是、阿土，你攞咗确认书未嘅？ 嗯，系， 嗯， 系咪？人哋真系手签咗俾你嘅先算噶嘛。第二，即使你话有，咁啊要问你俾你睇啦。喂 ，fax 份嘢嚟睇下咧，做阿图都好啊。咁我梗系会咁讲噶嘛。另外一樣嘢最關鍵嘅就係打電話俾時代力量去 confirm 呢樣嘢。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呢個。 嗱，我唔係質疑佢新聞專業操守嘅問題，而係我覺得呢單嘢好有古怪嘅問題嘅。 嗯， 就係、是、你青年新政，你個廢廢傑係俾人 set up 你啊！即係你 send 封信俾阿龍，阿龍哥啊，支持一下咁樣，我哋傾緊咁樣。可能再下一步，我就再真係親自過嚟揾你啊，介紹一下咁樣。你以為得咁啊？係咁以用一個 positive 少少 attitude 話俾人聽。哎呀，我揾個洪慈庸啊，我揾個時代力量啊，希望佢可以嚟站台啊。唔知得唔得咧咁樣？好啊，我 set up 你就係、是、照寫 verify 都唔使 verify 啊，當你係啊， 即係將阿黃俊傑嘅講法就逐字記錄落翻去。 土伯，你而家都係靠估嘅啫。 我估嘅咋，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如果你話佢唔係無名火啊嘛，佢唔係我哋花生台啊嘛，係咪啊？我哋聽到少少風聲 ，hearsay 都殺，總之有花生炒。喂，你作為一個專業新聞機構，我頭先嗰三樣嘢你應該做啦，睇睇確認書，問清楚有冇確認書，打俾時代力量。喂。呢個一個好重要嘅新聞嚟嘅喎，從來台灣同埋香港，即使大家有互訪有交流，大家係朋友都好，係唔會攞互相支持嘅。 嗯， 一來台灣人嚟講，喂，你攞啲大中華交旗下嘅子民或者係反對派嘅支持，其實作用不大。同樣道理，我哋攞台灣獨立嘅人支持， 作用都唔係好大。 以前係死亡之吻，可能今日好少少。喂，好簡單啫嘛。我陶君衡要攞台独嘅人嘅支持，用乜嘢啊？我华人民主书院嘅董事咪林佳龙咯，咪台中市市长咯。嗯、我要屈佢俾个名我去选立法会，轻而易举。不过我个人，我一定会考虑个问题就系、是，喂呢、這个已经唔系林佳龙一个人嘅问题，系、 嗯、 成个民进党嘅问题，因为佢系中常委嚟嘅。呢、這个系台湾人面对中国嘅关系嘅问题，中国一定会挑战你民进党，甚至乎你林佳龙。喂，究竟你係咪同香港嘅即係反對力量勾結啊？喂，我無謂害咗人啦、啊！我哋叫佢一聲做華人民主書院嘅董事，人哋即刻應承。喂，嗰啲就可以忍得甩啫嘛！你而家係介入人哋嘅選舉啊，大哥！我唔會抽呢啲咁嘅水咯。當然你話2012年嘅時候，我要都冇用啦。嗰陣時候未有即係港獨嘅勢，今日就有少少作用啫。但就算我今日我去選，我都唔會揀屈人哋。你明知係唔可能㗎嘛， 就算係可能都好，喂，人哋會考慮對台灣嘅局勢有冇好處㗎？人哋一定會諗呢個問題㗎嘛。 嗯， 喂，第一過唔到境，咁站咩台？好啦，俾個名你搖佢支持，咁嗰陣時候我都有啦，黃丹啊、黃君滔啊，甚至乎即係胡平啊等等嗰啲咁樣，咁有幾大作用呢？即係做下聲勢。 唔係，如果坦白講咧，其實講真，咁多年咧，泛民呢一招咧，即係叫互相支持啊，你嗰個圈子裏面即係叫做你又話 endorse 你泛民一員，其實已經唔多 work 㗎啦。即係你諗下， 你黃丹能夠嚟得到香港？陪我十日八日拉票， 系一齐拉票就唔同， 一齐企上个宣传车度就有啲作用， 有少少啦。 佢唔系试过入唔到境嘅咩？ 佢唔系试过入唔到境，系从来未入到境，除咗系逃难嘅时候，经过香港。 佢试过入嚟香港，但系入唔到去啊！ 从来都未试过， 唔系嗰个叫 都系唔掂嘅。 你嗰个叫黄雀行动先叫话系嚟过香港。 喂，就算啦，你话民进党中常委林佳龙嚟到香港，有几多人识佢啊？你咪要喺个宣传车度，我系民进党台湾嗰隻啊嘅林佳龙，而家嚟撑陶君行咁样啊，你仲要用普通话讲添啊？ 嗱，我哋仲未讲完晒成件事嘅。 所以我想捉第一个嘅假说就系、是、青年新政，因为同呢个叶普成喺度竞争紧佢10-15% 嘅本土派选票，而家就大家互出噏阴招。唉、哎，我哋睇到真系。食花生啊，大佬！ 唔係我交代翻件事實先，因為我聽過曬咧，即係琴日叫阿神區啊，即係呢個叫做係阿仇思達，咁啊佢自己做咗成3个钟头嘅特別節目咧，係專講呢單嘢， 做嘅世界。 咁咧就其實佢就啊， 即係 3个钟头淨係講同一間事，即係 五點幾六點鐘先至。收到呢個 message， 即刻 reply 唔係，當然我都有份幫手去 verify。 係。 系咪 咁啊？ 主场有帮手 verify， 有好多人打电话入去，系公审佢，而嗰啲人呢，全部都系即系几乎好多都系叫本土派嘅 KOL 嚟嘅。 咩叫 KOL 啊？喂 ，Key Opinion Leader， 啊即系所以即系嗱，包括当事人嘅卢思达啦，同埋呢个叫做系做编辑嘅即系呢个本土新闻嘅编辑嘅毛网斋啦。咁啊，同埋呢个黄台仰，仲有。咁啊，好大镬喎！即系如果连黄台仰都讲，即系都对佢呢件事情都唔完全支持，否认佢，甚至乎就系话唔会，即系讲到明话唔会再要求啲选民盲目支持呢个青年新政嘅话咧，咁等于就系话咧，成个叫做系所谓 Plan B 呢个计划啊，就其实等于破产噶咯。不过一阵我哋会有一段说话会俾大家听听嘅录音。 所以呢你可以攞到个总结就係、是、呢今次系成个青年新政呢系面对呢个选举工程里面呢系最大嘅丑闻。 系 深水炸弹嚟㗎，系要危机处理 㗎。咁嗱佢哋点样危机处理呢？ 咪道歉囉。 嗱佢系分咗三个阶段嘅。琴晚嘅时候呢，咁佢自己呢就拍咗段片就去话叫所谓道歉啦，但系所谓道歉咧，其实系揾藉口嘅叫道歉嚟嘅，就系话哎呀嗰啲叫做系嗰个咩沟通问题啊，沟通技巧做得唔好，沟通技巧唔好你就唔好做发言人啦，系咪啊？ 仲有你漏咗个 step 就系咧，黄俊杰首先答呢一个嘅主场新闻嘅时候，就系话。本土新聞係誤報佢，係 啦， 錯誤理解啊嘛。 佢將個波就推咗人哋度，就話人哋錯，就話人哋誤報佢。咁而呢，所謂無網齋嘅講法呢，就係話，其實佢自己琴日呢，就喺呢個本土富士康嗰度，佢坐喺度。咁然之後呢，就問過佢兩句，就係話：喂，呢單嘢 firm 唔 firm 㗎，實唔實㗎？去得㗎啦，係㗎啦，咁樣樣佢係咁樣講嘅。佢而且佢係即係都係用一個好肯定嘅語氣，雖然。主事呢單嘢嘅同事呢就係一個 intern 嚟嘅，咁但係佢自己亦都有參與其中，但係只不過呢佢就係冇打電話去求證，但係其實講真求證係咪好難呢？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新聞機構嘅話，我要諗我用咩名份去打電話去問呢個呢個時代力量，即係我要 confirm 佢點樣講呢？或者係話你咩理由支持佢先？系咪？ 你哋系咪支持咗咧？ 系啊，你支持佢，点解支持？究竟系咪你哋自己系有任何嘅 political affiliation？ 係咪因為你掰呢個青年新政，係因為咧即係香佢都支持香港獨立，所以你先支持佢？即係你一定揾到理由噶嘛，係咪？ 但你問得呢啲理由，咁我肯定吞太噶咯。 唔係你講真，你作為一個新聞機構，其實你起碼都會有呢一啲叫做係 curiosity 嘅，係咪？而佢冇咁做到，當然佢自己失職啦，係咪？咁佢就話，因為青年新政咧，尤其黃俊傑咧，佢自己一個人物。咁所以就信咗佢啦，咁样样。 屌， 唔系啊，个关键 个个都一个人物啦。 唔系，系话黄俊杰同嗰个 intern 同事讲到实晒啊，系出咗街之后啊，先突然之间改口话仲倾紧啊，要本土新闻删文在先啊，佢哋再补补 post 在后啊。 呢度有一个可能性， 嗯， 就系点咧？我有时我都犯咗呢个错误，以前就系、是、以为同个记者好熟。 嗯， 当吹水咁噏下 ，off record 嗰阵时 ，off record， 即系后期我都醒噶啦，咩都话喂，大佬 off record 噶，未 confirm 实噶咁样，当吹水喺度讲下，诶、欸，我有条好巧啊咁样，就系、是、咧就之前咧我都揾过呢一个嘅时代力量啦，谂撑我咁样，你估得唔得咧咁样？诶、欸，我觉得都可能有机会，诸如此类咁嘢， 嗯， 咁佢就佢嘅 set up 就中噶啦、嗯，你讲嘛，唔使问嘅。因为大赖落个烟筒好容易嘅啫，烟筒梗系话我问过佢肯唔肯定，屌冇呢一句咁点啊？又冇话帮佢报新闻嘅，都得嘅，同佢倾下嘅，唔通话俾你听，我而家同你倾完呢段嘢一定写，或者一定唔写嘅咩？记者唔会咁做噶嘛、 嗯， 正常 有嘢写 嗱咁啊，即系黄俊杰。 所以我觉得呢一单嘢咧，黄俊杰咧，佢哋嘅危机处理证明申清明申请都系有问题。我系佢系点咧？你第一次搭主流新闻嗰个，继续识喺嗰个位，你冇得救嘅。你唔可以越嚟越褪嘅，你系会死得嘅。第一，喂，佢未 interpret 咗我啫喎。你除非攞录，除非你录音俾人哋，除非你真系咁讲过。如果你只系讲一啲 possibility 吹下水嘅讲法咧，其实你唔系入唔入得甩嘅。 唉， 不过我唔知佢点讲啦，我估佢可能系吹大，因为嗱，我又唔即系我又唔觉得啲僆仔大话精到咁，明明。是根本完全未有呢件事嘅时候，有乜可能讲到实牙实齿噶？你喺上次总统选举嘅时候，去参观个人洪慈勇，可能见过下面，甚至乎人哋都唔认得你，你 send 咗封信俾人哋都冇答过你，有乜可能讲到实牙实齿啊？喂，呢个世界你 verify 唔到，你签唔到知而同意书，人哋两嘢就可以打电话去时代力量噶，而家我都可以打去时代力量噶，你即刻。上網揾時代力量嘅電話，不過而家唔係九至五就麻煩啲。人哋識得有人聽，我揾總幹事啦。咁你 Google search 到邊個係總幹事啦？咁樣即刻 verify， 唔使五分鐘搞掂。 嗯。 所以我覺得嗱，第二個可能性就係黃俊傑咁樣一個鳩嘅人， 同埋佢真係一個鳩嘅人。 佢 misinterpret 咗人哋覺得會人哋會支持你，點解？ 唔係而佢鳩得嚟咧，佢亦都唔係一個誠實嘅人。 啱。 系咪？即系我哋接触过佢噶嘛？佢嗰次，哇！屌你话见到花生同个 banner 即刻走，完全都唔系嗰回事，系咪？即系佢自己话啊，接咗个电话，跟住越行越出，越行越出，然之后自己闪咗去门口嗰度，跟住自己系失咗踪啊嘛！就揾条友过嚟，就同我哋讲啊，佢有事啊！然之后自己 Facebook 嗰度写十万伏特啊嘛！呢条捻样，喂，讲真，本身佢做嘢就系鬼鼠噶啦。如果唔系啊，你上到嗰次揾你啊，想去约战啊！佢無端端喺 lift 口嗰度寫咩啊？即係又話咩一路走來始終唔得啊！即係做埋啲鬼鼠嘢。 嗯， 佢本身就係一個鬼鼠嘅人，係咪？個性格就本身係如此。 咁啊抵死啦！ 而佢琴日咧，佢自己錄完咗一段即係 視像擺上網，就自己話道歉嘅。跟住隔咗冇幾耐，自己又刪鳩咗佢，自己 delete 咗佢。你做乜鳩嘢啫？跟住你道歉。又话，哎呀，即系嗰个叫做系嗰、那个沟通问题又误解，误乜捻嘢解啫？如果你误解嘅话，你就唔会同人讲，唔会同呢个立场新闻讲，就系话人哋系即系本土新闻嗰个责任啦。你根本就推卸责任，你个格根本就系衰。喂，佢嘅人咧，讲真，个人鸠已经算啦，唔系即系你个人咧，即系你閪已经算啦，仲去陈。 唔系，所以 你作为政治 人，所以我用一个正常嘅政治人物，同埋以佢两派嘅斗争嘅角度咧，我就另外一个假说就话系一个 set up 嚟嘅，即系装佢弹弓嘅。 唔系， 如果 Anthony 头先嘅讲法咧，又似模似样， 吓、啊、你上一次同我哋话上嚟论坛，跟住再对战嗰啲咁嘅手法， 佢系勾底噶， 勾加扮蛊惑，又蠢。 唔系，但系问题个形势亦都要逆普成 set up 佢啊嘛。 唔系，但系你明，這個、但系你好难明白一样嘢咧，就系、是、话你作为一个政党，喂，你已经叫做揾一个吓、啊、精英出嚟做一个，即系个脑里边嘅精英啦、啊。你冇人先揾一个咁嘅人啫嘛。 喂，你唔知佢，我真系唔想讲噶、啊。你唔知佢做边行？ 佢做咩噶嘛？佢做保險噶嘛？好似話 financial planner 啊嘛，好聽啲咪 financial planner 咯， 或者保險啦，屌， 咪係咯。 做保險點會你嗰啲通技巧咁撚差㗎？ 咪係咯，呢、這個先係覺得奇怪嘅地方嘛。我唔係想踩佢嘅職業啊。 保險都有保險嘅，即係溝通嘅一個強項嘅。個強項係咩咧？老屈人哋簽保單。而家咧，佢就係老屈咗人哋時代力量咧，就簽佢一張咁嘅保單。然之後搞撚到咧，今日咧就特區政府表態，就唔歡迎呢啲台獨嘅政黨嘅。 喂，咁呢個比喻貼切喎，明明我只係買三樣保險嘅，你同我加多四五樣落去，應該有危疾啦，應該有加呢個咩意外啊，跟住又加呢樣嘢。喂，其實我之前同你講嘅時候，你唔係講咗幾？ 唔係呢啲咪學壞師咯，呢啲咪。 跟住你博你睇唔到，即係佢點咧？如果用你嘅 logic 就係點咧？個博人哋唔會去 verify。喂，你唔系天真成咁啊嘛？博人哋揾唔到时代力量啊！喂，而家打个长途电话好容易嘅咋吓，唔系几十年前啊，用 Skype 揾都得噶，仲平啲添啊！喂，仲有好多香港嘅记者有佢哋手提电话嘅 WhatsApp 都得噶，大哥可以问噶，问一句有定冇嘅咋？系咪你支持时代力量啊？点解咯？咪就系头先佢嗰个问题啫嘛，冇就唔使答点解噶啦，已经。喂，唔系当呢个世界系傻仔嚟噶嘛？但系今次咧，我觉得唯一嘅重要性喺边度咧，就系、是、你中晒陷阱。即使我头先个假说未必系成立都好，但系咧最后出嚟嘅结果咧，系叶宝成系会偷笑， 梗系好笑啦。 喂，几过瘾啊！喂，你冲埋嚟俾我一刀插埋去。喂，呢镬嘢真系发达啊！对叶普成， 喂，最重要而家系喺阿尤慧晶同埋阿教主争紧最后一席嘅状况底下，喂，出单咁嘅大丑闻，喂，唔佢一齐喐你咯。 嗱，有好多人跟车太碟嘅，大佬，即系譬如好似吓、啊、我哋呢个叫伟大嘅容总咁样样啊，即系吓礼拜日嘅时候，即系大家都睇住呢个梁天琦点样喺呢个地铁站嗰度俾人揼噶啦，喂，呢、這个阿容总第一时间就食完人血馒头啦。就喺度话啦，大家如果支持梁天琦嘅，就全力支持呢个青年新政。咁而家呢个阿边个咧？阿容总嘅老友叫边个名啊？叫仇思达。琴日开麦就讲一样嘢啦，我不嬲都唔赞成咧，叫做咧，即系呢一个叫做系过呢啲光环咧，就俾一个咁嘅政党嘅。更何况咧，你而家叫一拖四。一个梁天琦就拖四个青年新政，哇！你而家燃烧紧呢个梁天琦嘅一个光环，而而家仲要四一拖四添，四倍速咁样燃烧。 仲有啊，你寻日你未讲一样嘢就系、是、黄台阳喺呢个 首师大个节目， 即刻讲就话而家我好想喊。 嗱，黄台阳点讲？我哋去段片听一下先。 人士想打嚟，咁我哋听一听先啦。 好啊，好啊， 因为时间都唔早啦。大佬，我哋啲时间成本又好高噶，唔好即系好似佢哋咁样咧，开完嗰啲节目，然之后又 delete 咗佢，唔知想点。 神哥， 喂阿 Ray， 阿 Ray， 系两位好啊， 系 你好。 今晚真系好沉重啊，冇办法啊。 系啊，好捻七沉重啊，想瞓都瞓。 我都知道你哋好迟先至。 瞓到啊，屌！ 我知道你系好迟先至知道。呢一单消息我都知道，但系好老实讲，佢就系破坏紧嗰种互信咯。你俾你你俾你讲啦，唔好我讲啦，你打电话。 大家唔好以为我哋同佢联盟会死定，我哋一路都强调，柒就要认，错就企定，责任就要自己负啊。 吓， 系啊，所以大家唔好误会，我打上嚟系帮我哋求情啊，吓，冇啲咁嘅事。 好老实讲，我都，我 系 好捻感触嘅，因为咧，你同阿 Edward 咁样去撑呢一班友， 呢一班友呢嗰、那个水平真係好有限啊。 冇咁伤感神佢。 因为佢哋唔係 你一刻可以喊 自己出嚟 想佢揽住一齐喊。 佢就背负住你哋嗰啲嘅支持出嚟嘅。 係。 喂，好撚多的 air 我屌。 唔好太过伤感啦神佢。伤心唔值得伤心真係㗎。伤心呢啲嘢等我哋嚟。好搵伤心㗎喇其实我哋都好搵伤感㗎。唉。 我都唔知点讲好啦唉咁啊。 我都唔知点讲啊。其实我哋由八月头從天期開始被 DQ 開始就叫做正式合作。合作開頭就其實冇乜嘢嘅即係大家都係正正常常咁樣啦。咁啊越合作越深入咁啊開始見到問題啦。個問題其實就係冇一個準備我覺得係冇一個準備係冇一個從政的準備 你說 這班人其實是你說 我問你是不是說清政那幾個 是啊當然是啊 是 啊這件事就好像好像本文前之前即係我哋都實過啦我之前都啲阿神區發表過啦但係唔係表錯嘅所有嘢都係表得啱嘅。就係冇一種對支持者對媒體對公眾負責任嘅一種準備我覺得。係。所以我唔會叫大家盲目信任我哋唔會叫大家點樣我只會我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十幾日入面做返好俾大家睇囉 記得 係呀 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